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还天天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主持人郑磊王哥，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来介绍一下，今天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话剧网开三面的主创团队。先来介绍一下导编剧导演主演， 哎呀， 于凤霞于导，于导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于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身兼数职，你看瘦瘦小小的身材， 嗯， 他得有多大的体力才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 今天来的时候我一握他的手，哎呦，小手冰凉，给我心疼坏了，是不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男主演陈胜超。胜超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欢迎胜超。嗯， 颜值直接拉得特别高， 是不是？郑磊一就看完人家的脸，再看你的脸，没法看了，你知道吗？ 今天打从 请主动给打上马赛克。 今天打从我接上陈胜超开始呢，我基本上就没怎么跟他说话。 一会儿我们又刺光了，开始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话剧《网开三面》的舞美设计吴文超老师。吴老师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文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三位啊。 吴老师是做这次的这个舞美设计的。其实以前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大量基本上舞美设计老师很少走到我们直播间， 真的是就只是在幕后默默的奉献着，很少会来到台前进行这样的主创团队的宣传啊。 那问吴老师我们直播间怎么样？ 哎呦，非常漂亮啊。 我们男主播怎么样？哎，没法谈没法谈。 你要设计要装修要重新弄，我能给他这个机会吗？ 要实的啊， 要 实 的,、 啊、的。 嗯， 今天呢我们要请三位来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在北京青戏节要开演的这个网开三面。 对， 是后天就开始了是吧？这个网开三面呢，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也请各位呢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对，人都网开一面，他们怎么网开三面呢？ 对， 其中必有典故， 必有典故。 嗯， 那先请我们这个于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青戏节带给我们网开三面这个作品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首先呢这个名字叫网开三面，应该说这个名字是一波三折。实际上这个戏在当初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它的名字有很多，有木座桥环岛二十一圈，还有这个木座之恋，然后最后把它定在了网开三面。其实用了这么多名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可能主要表现的是一段婚姻的一段历程，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可能对这个婚姻的历程的这么一个表现可能还不足，它可能更多的扩散到了整个的世界的领域啊，或者一种社会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领域，所以就觉得这个名字不足以去代表这个戏，所以最后把它定位在了网开三面。实际上到了今天我对网开三面这个名字的概念我觉得还不是很准确，所以还在寻找。对 啊，依然还有可能会在变化。嗯， 对，你看他已经起过很多的名字了。 嗯， 一开始第一个名字差点没想起来。名字太多了， 但是发现这名字越来越短，是不是 越来越短？以后就改成三面。哎，你看其实这个网开三面他说的是婚姻生活中的一段事，是不是球球在婚姻生活中的另外一半对自己网开一面的意思？有没有这种感觉？ 哈，婚姻生活的理解为什么要用求？婚姻生活一个字网，对不对？ 哎， 你现在在网里是不是？ 好，你这个名字更集中啊，就一个字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每个人对婚姻的理解会不一样嘛，这取决于每个人婚姻的状态。 嗯， 对， 好吧， 好吧， 不好往下接。 嗯， 想问问盛超啊，你可是但是我们很多话剧都是这种状态啊，你跟导演是一起演戏的？ 是的， 就是你的搭档。 是你的领导说了算的、哎、这个跟导演一起搭戏有没有什么压力或者是不同的感受呢？ 是的是的，会有压力。因为于老师之前呢，我之前是一个纯粹的戏曲演员。 戏曲演员， 对。然后这是可以说我第一次正式的接触话剧的表演啊、哦、而且呢这次咱们，我刚拿到剧本的时候，咱们的剧本量台词量呢是非常大，当时我也压力非常大、嗯、因为我害怕自己在这方面呢可能是稍微弱一点。然后和于老师在排戏当中呢，我们因为排戏做演员嘛，可能会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嗯， 就我们会在我和就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于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歧的地方。 哦， 但是我们会在排练当中，就是慢慢磨合当中呢，会做很多很多，就是就是我们为了表演上更好的去。演出我们想要的感觉的时候，去这么去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就是较劲的地方。 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对剧本的更深层次的一次理解、嗯，也是一次更好的一次诠释吧。这么说， 是这样，就是其实每一次在排演过程当中，都是他们在打磨自己，也在打磨剧本的过程啊，打磨自己的表演状态。就像我跟郑磊，我们俩上直播，因为我们俩老搭档，不仅在这一个节目啊， 只有打没有磨。 对，就有的时候也会对话题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是这种碰撞。越是这样碰撞，越有火花，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呈现给观众和听众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完美，是这样，特别能理解这样状态。 想问盛超俩问题啊，咱们就稍微一个稍微狠一点的，一个简单一点的。 看他脸上憋着坏、啊，你看看郑磊那样是不是？ 我天生长这样。 你准备好了吗？ 咱先问简单的吧。就是刚才你说一直是个戏曲演员，是哪个戏种啊？ 是卢剧， 卢剧， 安徽的一个地方戏。 哦， 对， 这个我看是在戏剧学院也是做戏剧导演的。 泸州的卢剧， 卢剧，这个我不是很熟悉。 哦， 那怎么想就是开始走到这个话剧舞台上呢？ 就是可能自己之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很多原因，但是没能实现。然后后来来了学校之后，有幸也参与了一个小的一个话剧的排演、 嗯、 之后就是咱于老师找到我演的这个参演的这个戏 那、哦、 开三面。 好，咱们问一个比较狠点的问题，看起来你特别年轻，能问你 快看起来要比我还年轻了。 能问你婚否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在。 那你演这个婚姻中的角色，以婚姻中的这么一个题材的戏、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不敢结婚了？ 那倒没有。其实看完这个之后会觉得就演完这个戏之后啊，看完剧本之后会有真的会有一点感触。 嗯， 因为虽然我没有结婚啊，但是就身边那些结过婚的，甚至从我父母身上都能看到很多就是咱们剧本里说到的一些真的很现实的，但是反而没有认认真真去思考过的一些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于老师这个本子这出戏呢，更多的是给观众，给甚至给自己，可以，我不知道于老师是不是这么想，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编剧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他站在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想法的那个角度去进行编创，再结合很多他所看到的、他所认识到的一些问题去创建这么一个剧本。 嗯， 但我觉得这个剧本给人更多，这台戏给人更多的东西可能是思考。 嗯， 思考婚姻，思考人生。 其实我相信，就尤其我觉得戏剧舞台上的这些编剧呢，他很多这个戏真是带着自己的人生感悟和一种思维方式的。 是。 那我们就可以努力的争取去看一下，仔仔细细的看一遍这个剧，来探究一下于导的内心深处啊，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体现在这部剧中啊？ 哎呀，看看你这八卦的样。 哎呦，你不知道这两天我这八卦心爆棚了， 是不是？ 好，我想请问一下吴文超老师啊，这个话剧舞美，我们知道在话剧舞台上，其实这个舞美呢跟我们理解影视剧的舞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次做这个网开三面这个舞美的设计构想，你是怎么设计和有一些想法的呢？ 我先谈一谈哈，就是这个戏的本身是属于话剧的范畴， 嗯嗯， 同时呢又是小剧场的这个剧目， 嗯， 所以在做这个剧目的时候，我首先呢一是考虑到这个空间上的这个限定，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经费上， 经费， 经费这块呢，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个戏要考虑到它的巡演，因为不是说就演一场两场就完了，所以我们叫今后也是经常要去演出，包括这个戏之前那个于导排的其他两个戏，我们其实的思想这都是统一的，都是要这样一种方式去进行构思。那么我们想就是在这个网开三面这个戏里，它的空间的调度其实还是很多的。因为这个剧里出现了一些人物，虽然演员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调度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剧目这个排演过程当中，它的空间调度还是挺多的。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大部分是用这个线条，就点线面嘛，就用线和面的方式去体现它的整体的这个空间造型，就人他们就是在不同的空间内发生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故事都可以用这些点用线和面来表现。所以相对来说在这个黑色的空间里用这个灰白色的这种线去表现，其实空间营造的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舞美设计呢，有些时候和导演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契合度是非常重要的。我见有一个朋友，咱们就不说是谁了啊，他当时呢也和我们的就是这个美术啊，包括舞美啊进行了很多交流，但是由于可能是年龄性别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包括这个就是对一些东西的理解，就是说他想象的那个东西然后做出来之后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哎，所以要不然说导演真是一个特别操心的活啊，得面面俱到，因为会有不同的语言，包括艺术的画面语言、镜头语言，包括演员的肢体语言、眼神都是语言，所以呈现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如此的里外合一，就是前期的沟通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的理解不一样，所展现出来的语言也不一样。毕竟导演不可能说导演编剧我一个人我身兼全职，全权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浮化道涉路没有成的。 对，所以说各方面的配合，就可能前期沟通啊理解就需要非常多的频次和深度，才能达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对不对？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也跟我们啊咱们的这次这个网开三面的各位主创继续聊一聊这个戏。那一段片花。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主持人郑磊王哥，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今天我们迎来的是话剧《网开三面》的主创团队。先来介绍一下编剧导演加主演于凤霞导演。于导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男主演陈胜超。胜超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胜超。 还有我们的这个话剧《网开三面》的舞美设计吴文超老师。吴老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吴老师啊。 刚才上半时段呢也聊了聊为什么这个话剧叫网开三面啊，也聊了聊它主要讲的是个什么样的内容， 对， 还跟吴老师聊一下它这个舞美呀到底要怎么这个去设计，和我们的导演呢一起来契合一下。 上半段就特别粗略的聊一聊，下半段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详细的聊一聊。 你看你的表情明明比我还八卦嘛，你说这就什么的嘛。 不不，我的关注点不在人的生活呀，人的这个自身内私下，我都在这个明面上啊，对于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关注的。 好，那咱们先说作品啊。 啊，对。 说到我们这个从业的历程， 哎， 接着我知道这个于导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很长很长时间了， 非常资深啊。 而且呢无论是一直到现在自己还在很多作品中自己来出演，我们知道其实演员编剧导演这些工作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一他会很辛苦，二呢他可能自己把控的会比较好，这个几点要融合在一起。您从这个演员开始往导演编剧这个方面转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还是先做了哪个这几个领域，是先做了哪个领域呢？ 应该说我做导演应该是这个职业应该是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对，十几年了，从2005年的第一部戏一直到现在有12年。但是那个演员应该是从小。其实我对演员是我在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就已经在艺术学校在学习表演， 童星出道。 然后编剧呢应该说是属于应该是在应该是从2014年2014年才正式的开始涉入到编剧。但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其实导演和编剧应该说是不分家的。因为在学习导演的我们的这个课程的里面，其实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编剧的课程的一些涉入。所以其实导演在排一个戏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或多或少的去修改一些剧本。所以应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去界定说大概是多长时间。 在我们媒体行业就是编导不分家更明显。编导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完全就凑在一起了。 那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开始进行导演和编剧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就是在自己在当演员的过程中给自己另外两方面去增加一些经验和提一些醒的这种作用呢？ 其实我觉得我在进行编剧导演和演员这几个职业这几个身份的过程转换的过程当中我很自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把他们混为一谈，所以我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我非常的安静，而且我真的是抛开了导演的整个的思维，而且抛开了演员的一种舞台思维，以一种演员表演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演员可能在舞台上他可能会有一种人来疯，或者说有一种以表演为中心，或者说他有一种侧重点， 对，我怎么才能发挥得好这段戏。 对对，可是我作为编剧在写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做的比较的冷静，就是我真的可以把它抛开。我甚至在写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跟我合作的，也就是刚才那个吴文超老师介绍的我们另外一个导演陈涛，他就说他说我感觉到你写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顾虑， 没有杂念。 对，没有任何的杂念，甚至像文超呀，还有我们的服装设计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合作的我们一些团队，看了剧本之后都会觉得这怎么排呀，这怎么呈现舞台，我这舞美怎么做呀，我这服装怎么做呀，他觉得头疼。那可能就是我在进行编剧的时候，我可能在这方面我的思维完全不受限制。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但是在进行导演和演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拿捏了，就是这个关系我没有办法分，因为都是在排练场工作。 对， 作家就是剧作家，他可能就关在一个屋子里写，可是导演和演员，我这个时候我确实很难去界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我觉得最难的地方。 对，都是在排练场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角色身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得琢磨琢磨怎么干了。那您做导演的时候，您没有想有没有想过说编剧的不对？你看你编的什么东西？ 这个真是可以问我们的演员哈。我们经常排练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台词，网开三面最开始咱们台词量应该在27000 啊， 这个台词量很大了。我们去年我们一诺戏剧工作室我们推出的莎士比亚那个中国风的皆大欢喜，当时莎士比亚它的原稿是40000字，但是为了演出的效果，我们要控制在小剧场一个半小时，我们把剧本删到了17000。那么17000是14个演员来承担台词，可是我们这个网开三面是27000，两个演员来承担27000。当时我跟吴文超跟那个陈振超，我们拿到剧本，当时我们俩把台词通读了一遍，都2个小时。后来没有办法，我就是忍痛割爱，把剧本从27000现在删到了17000，整整删到10000字。 不然真是背不下来呀。 虽然我没有删过剧本，但是我是删过论文的，每删那一下都是在滴血呀， 每一个字都是在滴血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作为这个编剧，我觉得说可能删字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那都是自己的孩子啊。 是这样。 对，但是作为这个导演的话，我经常也会在排练场。我这个时候也分不清自己的感觉了，我有时候可能是演员，我在跟这个演员在进行说戏，我说你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我甚至就说，哎，你这个地方音量再怎么怎么样，会说，甚至我有时候也会脱口而出，这谁写的剧本啊？ 什么玩意儿这是？ 对，这可能也是一种，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也会是一种自我在排练场的一种自我的抗争和自我的这种矛盾冲突， 这是 很正常， 这是一种投入忘我的状态， 对对对， 非常投入了， 所以其实编剧和导演有点像一个夫妻的关系，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因为每次基本上我排戏基本上都会和陈涛导演一块合作，就是必须有一个导演在旁边一块把关看着。 有时候当自己这个角色混乱的时候，得有人点醒一下。 这驾驶上得有副驾驶那个位置不能空着，对不对？ 是副驾驶在旁边说话你不烦吗？ 事实说啊，不要没完没了老说，我困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句就可以了。 我要开车的时候，旁边副驾驶不停的刷啊说刷啊说的，我就想把它撵下去。 对，所以要各司其职嘛，对不对？ 就陈涛导演其实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还不能招人烦，还得说这话。 这里边就体现着两个人的默契嘛，对不对？ 想问问盛超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当时我们在楼下聊天的时候还说呢，我说我特别佩服有两个人完成的这种话剧和戏剧，就这么大的台词量，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考验。一开始背的会特别特别头疼， 是 啊。那这样一个角色和这样一个台词量，你接到手之后，刚才也说了，一看这么大台词量，先是头皮一发， 而且不仅仅是台词量，包括这个剧本，因为它的题材对于盛超来说，他的个人阅历啊，驾驭起来可能 年龄 不像的时候于导这么轻车熟路，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所谓的目前还没有涉及到的东西啊，我估计可能他需要努力的地方，或者说前期下的功夫还要更多吧。 一会儿呢，我们会请二位呢，请于导和盛超啊，给我们来一段。他这个剧本围读， 好诶， 然后我们感受一下。在这之前呢，还是想问问盛超，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所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角色， 你 又是怎么去理解他，然后怎么去把他饰演出来呢？ 我对于这个我饰演的两个角色，其中最重要的那个木匠这个角色，我对他认为呢，就是一个苍老的。但是又是一个思想，因为他在剧中是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个老者，快要就是离开人世的一个老者。我觉得就是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是真的是体会不到他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我可以通过我的想象 用我自己认为的方式去表现他当时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在想的时候最多的两个字啊，其实就是疯癫。 疯癫 对于这个角色，我认为最多的就是疯癫。就是让观众，你前一秒你的表演，在后一秒的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让观众有一个我知道你下面要干嘛 啊！ 我一直在这么提醒自己，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尝试着去诠释这样一个角色 啊，非常有张力，非常有这种震撼力的一个角色的一种演绎和表达，是不是？疯癫，每个人疯癫的理解不一样。就比如说我是一种疯癫，对不对？ 我就一直看着你想说这话呢。 就我是一种疯癫，就估计盛超的理解的疯癫是又一种疯癫。想不想看？ 想啊，一会儿看啊。 哎，好啊。 其实你看刚才盛超所说的，就是我争取让观众不知道下一秒我要干嘛。王哥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秒 我也不知道我下一秒要干啥， 这也是另外一种疯癫。我们以后也可以尝试。 所以做我搭档真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儿。郑磊到现在我就还在坚持着，我真挺佩服他的。身体 好 啊， 还好 。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很多关于这个剧的一些主题和大家在创作过程中，比如于导这身兼数职的一些感受。今天真的很难得。吴老师来呢，确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少来这些舞美设计方面。老师来， 这真的是在幕后默默奉献着。我估计可能像，尤其像这样幕后工作岗位，也不大愿意会来到台前吧。因为我们之前接触到的很少会发现有前面的，哎呦，你们去就行了，我们就默默干活的，不会说不会说。但是吴老师今天能来，还是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吧？ 啊，关键是 咱幕后工作者也拿得出手的，对不对？ 关键是刚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不是演员呀。 啊，是不是？ 对呀。这夸的是不是太狠了？ 来来，吴老师，这个 真的是，就是我是因为确实一直在做幕后，舞美设计嘛，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 对， 就踏踏实实的在做设计。 这什么时候见我们直播间进来过导播，进来过摄像啊？对不对？ 差不多是吧？ 啊，是 因为那个舞美这块一直在做设计嘛，更多的是跟导演和演员在这个沟通，在合作，然后更多的是在剧场的一个现场执行。因为要完成这个艺术作品，不但是前期的设计，后期的现场执行。包括还有演出当中的一些调整，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真的是从幕后到台前，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工种不一样，它的这个执行方式不一样。 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呢，一直这现在已经三部戏，就是目前排了三部戏了啊。这三部戏从《青衣达芬奇》到这个《皆大欢喜》，再到现在的这个《网开三面》，就是每一部戏都有自己的风格，性格都很突出。但是呢，又有每部戏又有每部戏的一个延续，就是一到现在有延续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要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呢，为了我们这个戏，为了这个艺术呢，我们今天也必须到场。 哎，你这代表了诚意，是不是？ 因为有一些问题呢，我们经常到场的嘉宾呢，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我问不出来， 就不能问 了。但是呢，今天可以问了。 对， 这个没坑啊，绝对没坑，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好启齿的、特别坏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话剧舞台上舞美，我们知道一开始像吴老师就说了，我首先要考虑转场，我们还有其他的演出。 对。 二，我要考虑经费。你像跟影视剧的这种经费相比，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我们都受到这个舞台。的各方各面的限制，你这空间只有这些，你对这个戏它几场几幕下来，不同的环节和不同的推进的过程中，你还要都体现出来，就在这块台子上，其实要求非常高。 是， 就是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影，您做这个舞台的这个舞美设计的时候，您觉得主要跟像影视啊其他行业中舞美设计主要区别在哪儿呢？ 对，给我们扫扫盲，因为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和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在线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可能对于行业这相关的一些术语啊，或者内幕了解真的是比较少，只能看到一个呈现的美好的剧照的画面，但是其中背后我们的幕后工作人付出多少辛苦，他们是不知道的。对。 我从这方面讲啊，就是比如说这咱们是舞台美术，舞台美术因为它毕竟是在剧场里哈，所以这个剧场呢有分大剧场、中剧场、什么小剧场，包括这个镜框式舞台啊、伸缩式舞台，就很多样式。那么也是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剧目呢，也是在不同的剧场里要进行演出，所以首先对空间有一个限定。啊，比如说咱们说的三面墙，其实就说的是舞台嘛。啊，所以对这个空间的设定，那么影视剧内来说呢，它因为是天马行空的，涉及到很多这个场景都会有啊，所以这块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呢，是和舞台上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另外一个从影视上来说呢，更多 是一个镜头上的一个 对对对， 那么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呢，肯定更多的是让现场的观众 眼睛 有一个、 啊、 对有一个视听的这种现场的感觉、 嗯、 那这块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但都是美、嗯、都是舞美，都是美术，所以从这个两个点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的地方、嗯、 对、 啊、 但人眼睛绝对是最精密的镜头，它的对于眼睛的这个挑战可要比对镜头挑战大得多得多。 对， 其实就现场的这个视觉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空间限定来说，因为舞美嘛毕竟在这个空间里做、 嗯、 而且刚才还谈到转场啊、就是、巡演啊、 嗯、 所以我们也在考虑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剧场这个所有的座是200个座、 嗯、 那我们票房卖到多少钱，我们的成本才能 回来、啊、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有大制作的话，那我们可能连运费可能我这个都卖不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从这个艺术生产的这个角度去 经济性 考虑。因为我之前在做舞美设计之前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包括经纪人制作人也在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其实也会引导我做舞美设计里边思考这些问题 啊，更能体会这些东西。 我真觉得戏剧舞台上的舞美设计真是挺困难的，因为它受到限制比较多， 嗯， 无论是场地限制啊、经费限制啊，包括观众在现场的感受和你在镜头修饰出来等等其他感受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种种限制之下呢，来实现这个舞美的效果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嗯， 今天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的幕后人员走到台前来，非常庆幸啊。 对，这布景啊、灯光啊，都是非常玄妙的事情啊。 我都等不及了，我想多留点时间围读剧本，可以吗？ 可以啊，好的呀。啊、 那咱们今天时间稍微留的充足一些，留个这个4-5分钟啊。这因为还有好多话想跟几位主创去聊，但是真的很想提前的，就是欣赏一下咱们这个话剧的一些精彩的桥段。 等不及了， 啊、等不及了。那请二位啊，于导和盛超来给我们选择个一段吧，选择一段这个剧本来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大概时长控制在4分钟左右， 就给4分钟啊， 5分钟。 好的，我们就来一段我们这个戏的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对，最后一场， 嗯 啊，好，那就是导演自己打板吧。 嗯，好，来， 你还回来做什么呢？ 生者想起死者的某些好处来。 昨晚又熬夜，为什么不多睡会儿？ 我要晨起洗澡，把夜洗掉。 脏了，就是脏了。 请你原谅的话，我说不出口。 你大度原谅我一次又一次，甚至为了我的脸面可以装作看不见。 你不知我爱，只知沉迷。 我对你的爱是什么？我这一生把最大的求知欲、好奇心、审美力都耗在了你的身上。 我不知文学，写些浮薄伤感。 谦逊只在人工，作家的傲慢却是天然的。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我飞得越高，在那些不能飞的人眼中就越渺小；我读得越好，在那一直冰冷平躺的你的魂魄的唾沫中洗澡，并没有轻视我自己，而是你把我看得太高。 我本该放手，可我从未停止痴缠。 你怎么可以这么老，这么老？是在等我的时候老下去。稍年轻时，我嫌弃过你毫无作为的容光和焕发。当然，活着不配议论死的才情，死的绚丽。 读你的书，给我更多的气息，牵引我散步在你20年的不爱与爱中，颠沛流离，莫知所终，倒也情愿心甘。 喜欢这样的话，死去，开追悼会，有写序，有写编后记，序和后记写好，印刷、 出版，印刷简陋，花枝招展，里边有模模糊糊的照片，遗像，手稿，模模糊糊，活着为死去说了些话，没多少好说，却说许多，说明一个道理，死去，活着，都模模糊糊，有意思吗？最后的72小时里，你不该把所有的力气都耗在我的身上，颠沛流离，莫知所终。不要再看我的书，书里什么都没有，答案在你心里，也在我心里。不存心诈骗，而使别人大受欺凌。我们应该好好吵一架，吵一吵，闹一闹，把话说开了。从我开始吧。有一种人是这样，你看不起他，他就看得起你；你看得起他，他就看不起你。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 我听到了。 真美。 什么？ 在你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 痕迹被掩藏雕刻在了心里。 这口唇美得已是一个吻。 只对你。 作家。 你叫了我的名字。 你实在太可恨，你对我而言处处都是美景。 活在自然美景中，人就懒。 懒就善。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句，洁癖之女，最喜男中之油脏者。 你干脆说得更直接些。 春雨绵绵，欢愉无限。 你应该每天抱着她，而祭司于那个女子，根本不必记起我，然后平静安详地死去。 特别棒， 这样的情感纠缠啊 真的特别特别棒。我们跟于导申请一下，我们的节目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围读您这个剧本吗？ 好的，太没问题了太荣幸了。 再提一个更过分的要求，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吗？ 当然可以欢迎啊，欢迎。 我们过一段时间的嘉宾有着落了啊。 好， 真的今天这个刚才这段剧本读的真是非常非常的过瘾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话剧的剧本和台词，它的情感的喷发，它比很多影视剧要追求升华化相比呢，它的张力和那种就是那种爆炸力更足一些。 是的，而且在这一段台词当中啊，我们只是看到且只看到了这一段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其中的两位主人公这种情感的纠缠里面带着那种非常复杂的情绪啊，那种爱与怨的那种，哎呀，好难以描述啊，因为我并不确定我能描述的准不准，可是他们带给我的情绪是非常直观的，就是怨嘛。对， 而且盛超真的， 可是没有爱哪来的怨啊，对不对？ 行，怨憎会，爱别离嘛。 哎， 这个盛超刚才表演真的让我想象不到，他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 是不是？ 啊，当时那种状态，呀，一开嗓第一句直接就能，一下就能进去， 这就是演员的功力 啊， 好演员的功力 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我觉得有刚才这一段没问题了， 是不是？ 那好，也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客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 对， 那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再会。 Thank you.